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4页。那么讲义呢，翻到讲义14的第4页，第8项。要曾献寿，亦是能矣，是故决定有曾受尽。见此尽者，许为限量，由思外境，实有一成。这个丁二是外人难，限量正尽有，反破一池直，分成两科。这段论文呢是第二科，物二破一池直。这个外人执着呢，因为有意念，所以呢一定也就有离心实有的外境，而论主呢就予以破斥。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先有比就，先说明外人呢以意念来转就的缘由是什么。论主在第15颂破斥了外人以意识的限觉为限量，来证明所缘境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那么外人见呢，不能够从意识的限觉证明外境实有自体，所以呢他又从意识能够意识外境，所以知道呢必定是先有前五识限量缘取外境，然后才能意念。那也由此证明呢外境真实有实有的自体。解释这段论文，要曾献寿，亦是能矣，是故决定有曾受尽。外人提出来说呢，意识呢是有能意念过去五识活动的能力，但是呢一定要五识过去曾经限量领受过的所缘境，然后意识才有可能在现在意念这些境界。如果五识过去没有曾经领受过的境界，那么意识在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意念它的。所以从意识能够意念知道决定有五识曾经领受的外境的存在。我们看讲义14的第8项，说明先缘后义。为彼旧言，要曾过去言等五事现受此境，今时意识方能意持，非先未受后亦能意。为彼旧言，这个彼外人呢要用意识的意持作用来转就证明外境是实有的。要曾过去言等五事现受此境，一定要在过去的言等前五事曾经限量领受此色等境，今时意识方能意持。要有过去五识领受限量境的这个经验，现在的意识才能够随顺念心所而意念受持五识曾经领受的色等境界，非先未受后亦能意。如果五识在之前没有限量领受色等境， 那么后面所生的意识也就没有能力能意念色等境。举一个例子说呢，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眼睛没有盲，后来眼睛才盲了。那么这个人呢，等到他后来眼睛盲了以后呢，他能够意念过去眼睛没有盲的时候眼视曾经看过的境界，但是他不能意念眼睛盲了以后他所没有看过的境界。意思就是一定要前五世曾经圆过这个境界，然后呢他才能意念它。此则犯说先缘后意，是故决定有曾受境。那么这里要说的要义呢，就是一定要严等前五世先前曾经缘虑过的色等境界，那么后时的意识才能够意念这些色等境界。所以由意识能够意持这些色等境而可以得知呢，决定在之前曾经有严等五世在限量领受过这些色等境界。显过去世现境非无，是曾五世现所受故。那么以上所说呢，就是要显示过去时呢曾经有限量的境界的存在，因为限量境呢曾经被当时升起的五世限量领受的缘故，那么见此境者许为限量。这个此境呢就是指承受境。那么因为承受境是限量境，所以呢能见此限量境的五世呢彼此二中就共许它为限量世，这个五世也就是限量世了。由思外境实有一成。那么既然五世是限量，五世曾经领受的境界也是限量境，所以现在意识呢才能够意念这些承受境。那么也因此知道离心的外境实有自体的义理呢是可以成立的。你看讲义十四的第九项，由限量故外境实有一成，曾现受尽明了五事，既许非无，能见此心追忆意识亦定是有。既然允许在过去曾经限量明了领受外境的五事是有的，则现在能依念心所追寻意念五事缘境的意识也一定是有的。要过去的五世先现前领受过色等境界之后才有意识能意念这些境界，彼此二中许曾现世限量所设，限量曾有尽，今时方能意。这个彼此二中呢就是指提出意识事来要证明外境实有的外宗，即大圣唯识宗。许呢就是二宗共许的意思，曾现世限量所设。那么五世曾经限量领受所缘境界，所以这五世呢是属于限量所设的境界。限量曾有尽，那么当时曾经被五世限量领受的所缘境界今时方能意，那么到了现在呢才能够被意识意念。所以要二宗共许呢，一定是五世先缘取境界，然后才有意识能够意念这些境界。故此所缘定心外法，要五世先缘境界，后来意识才能意念这些境界。所以知道呢此所缘境 决定是离心之外另有真实的自体的法，这个是外宗的推理，这是外宗的推理。又追意识由曾现受意现量摄，那么因为五世领受境界是现量所摄，现在意识呢去追忆五世领受的境界的限量，所以呢现在意识追念这个限量境界呢，虽然不是真实限量，但是也可以说是限量摄。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讲义三的时候，图三我们说三种分别与三量的关系的时候，在那个图中的随念分别跟限量的关系呢，是画一条虚线连起来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意识，意识意念过去的限量境。照理讲，你是意念过去的境界，不应该说是限量，限量是指现在的境界。可是因为你去意念过去的限量，所以呢，虽然不是真实限量，但是也说你是限量摄，这样子应该清楚了。物知外境实有一层，那么因为外境是限量境，所以知道呢它是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义理呢，就可以成就。若无外境，无曾所受，无曾所受故限量亦无，云何今时有意识事。这个就是讲外人推论的道理了。若无外境，无曾所受，如果没有实有自体的外境，那么也就没有曾经的五世限量领受外境的作用出现。无曾所受故限量亦无，那么如果没有五世限量领受外境的作用，那么也就没有限量。那么限量是跟所领受的限量境都不存在，都没有，如此呢则现在也就应该没有能意识限量的意识的存在。所以他的意思还是说，就是你一定要五世曾经限量领受过境界，那么后面呢这个意识呢才能够意识这个境界。那由意识能够意识这个境界，所以推知前面呢五世曾经限量领受过这个境界。那外人认为呢，既然是限量领受这个境界，那这个限量境一定是离心之外而实有自体的，这是他的推论。所以说由思外境实有成也。但是现在二宗共许有能追忆的意识，则知呢曾有限量五世领受限量色等境。那么既然有限量的色等境呢，就可以知道呢应该有离心实有自体的外境可以成立。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说明外人的转就义。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如是要由先受后义，正有外境，理义不成。这个物二呢或义持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论主破执。论主破执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总非。论主先全面的否定外人的转就义，然后呢再予以分别破斥。如是要由先受后义，正有外境，理义不成。先受后义的意思呢，就是先有五世限量领受境界，然后呢再由意识能够意念这些境界。那么这种先受后义的次第，在彼此二中呢是可以集成，可以共同成立的。但是要是说有五世限量领受境界，就要说所受的境界是离心实有自体的外境，然后呢意识能够意识这个离心实有的外境，这种道理呢要用来证明外境离心而实有呢， 在唯识中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先全面的否定他说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理义不成。下面论文说，何以故？论主破执的第二科根二，外人复问，论主不同意，外人转就呢，由先受后议，能够证明离心外境实有。于是外人又提问，何以故？为什么先受后议不能够证明外境是离心实有自体的呢？下面论文，宋曰，如说四境是，从此生意念。这是己二论主破执的第三科根三，论主续破。有外人提问之后呢，论主继续回答并且破斥外人的义理，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举第十六上半颂。论主举出半颂呢来回答外人，那么在此半颂中呢，论主说出先受后义的正确的义理，并且呢破斥了外人转就义。那么下面论主呢就以长行来解说这个颂文。论曰，如前所说，虽无外境，而眼视等似外境现。根三的论主续破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新二论文解释，又分成了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释颂出句，先解说颂文的第一句，如说四境是。如前所说，在前面的论文呢，论主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法唯识的义理，破斥了外道小圣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妄执，虽无外境，而眼视等似外境现。当前五世圆律境界的时候，并不是如同你们外道跟小圣所执着的，是由五世去圆律离心之外而实有自体的外境，而是呢五世圆律自世所变现的色声香味触五层境。而这五层境呢并不是离心实有自体，只是因为无始以来由于无明的妄熏习力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虚妄分别心一升起的时候呢，就立即变现出相似于实有自体的外境的影像，作为自己心事的所缘境。而凡愚等呢没有智慧，就执着这个所缘境是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自体相。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项。五世变四外境现。未如前说，是从自种生，四境相转等，即初论首说，是生时四外境现。这是举出前面论文说明四境是的出处，是从自种生，四境相转等。这个是论文本论论文的第八颂的文。那么第八颂说明呢，依着五世个别的种子作为清因缘，能升起现行五世。那么假名安立个别的五世种子呢，为内五根处。那么当种子现行的时候呢，五世现行的就变现五种四乘镜像，在所变的五种四乘镜像上假名安立为外五境处，那这个内五根处与外五境处呢合计就称为十色处。这个是在第八颂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解过的，即初论首说是生时四外境现。那么在本论的一开始的论文的时候呢， 就说明了内是生实，似外境现，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那么这个呢也是意思，就是这个外境不是实有的，只是由事本身自变出来的影像而已。虽无外境，言等五事似外境现，以广如前。那么以上所举的论文的第八颂的颂文及论文开始所说的义理，都是在说明并没有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外境，而只是呢言等五事变现出相似于实有外境的影像而已。那么以广如前呢，就是除了以上所举的论文之外呢，前面还有说例如梦中所见的男女春园等，还有呢恶鬼所见的农河等，地狱有情所见的狱卒，还有狗，还有屋等，都只是似外境现，并不是真实的有外境的字体存在，在前面已经广泛的说明了。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从此后位与念相应，分别意识似前境现，即说此为一层所受。那么心二的论文解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人二是下句颂，解说颂文从此生意念的意思，或是外道小圣认为意识意念的境界是实有自体的。从此后位与念相应，从前五事后位相继升起的，那么就是分别意识了。如果此分别意识和念心所相应而升起的话，分别意识似前境现，那么分别意识由于念心所的作用便升起随念分别，将前一刹那五事变现的似境相由意念力而显现出来。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一项，意识意念似外境相。未从过去四境五事，今此后位与别境念相应之时，有缘过去分别意识，便似前五事所缘境现。这是说明意识如何意念过去五事的境界。未从过去四境五事，五事在过去升起时呢，曾经变现相似实有外境的影像显现出来作为所缘境，今此后位与别境念相应之时。先解释别境，别境呢就是指个别不同的境界。那么别境心所呢，就是指这一类的心所在缘虑这些特别境界的时候它才会升起。所以这一类心所呢，它们不是如同变形心所一样，变形心所呢是在一切时的时候呢都能升起，而别境心所就只有缘这些特别的所缘境的时候它才会升起。那么这个别境心所呢有五个，第一个呢是欲，那它的缘的境界呢是所乐境，你所喜欢的境界，这个时候你的欲会升起。第二个呢是圣解，圣解呢所缘虑的境界是决定境，你对这件事情认可了决定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圣解心所它升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念心所，它缘的是承袭境，一定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境界，那么现在意识呢才能够依着念心所把这个境界显现出来，铭记不忘，这是念。第四个呢是定心所呢，它所缘的就是专注平等的持心境，也就是你的定成就了，这时候呢定心所显现的时候呢，你的缘的境界就是平等持心，专注的在那个境界上面显现。第五个是慧，慧心所，那 那么慧心所呢，它就是检择所观察境，它对于这些境界呢做观察，它要检择这些境界，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慧心所。那主要就是要解释这个念心所呢，它是在承袭境，那这些境界能够令心心所呢铭记不忘为自信，这个是念心所的功能。那么承袭境呢，就是指前六世过去所曾缘虑过的境界。那么当前六世在过去升起缘取这些境界的时候呢，就熏习了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当现在第六意识升起的时候呢，由第六意识相应的念心所的力量，使意识与这些承袭境能够铭记不忘。这个就是意念。解释这句文，今此后位，那么要意念呢，一定是过去曾经先领受过的境界。那今此后位呢，就说现在此后位的意识它才能意念。所以这个今此后位就是指这个能意念的意识与别境念相应之时，意识要意念一定要有别境的念心所跟意识共同升起。别境的念心所跟意识共同升起呢，就称为相应。那如果念心所不升起的话呢，那就不相应，这个时候意识就不能意念。念心所心所升起的时候，意识才能意念。有缘过去分别意识，便是前五世所缘境现。这个分别意识呢，就是指意识跟念心所相应的时候升起了随念分别，称为分别意识。这个时候的意识由念心所的力量变现出相似于前一刹那过去五世所曾经缘虑过的境界，作为现在自己的所缘境显现出来。所以不论是前一刹那的五识或者是后位的意识，他们的所缘境都是由心识自己变现出来的，而升起相似于实有的外境的影像，并不是真有离心另有自体的外境。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有缘过去分别意识，便是前五识所缘境现。这个所缘境是由分别意识变出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数据的解说。无曾现在受离心境言等五事，从此今时与念相应，有一意识缘前五事离心之境。这个是说明虽然意识能够意念五事境界，但是并没有离心的外境。所以说无曾现在受离心境言等五事，言等五事在过去现行的时候领受的境界是五事自变的相分，所以呢并没有离心外境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一句的句首的无字呢，是贯通到下面一句，无从此今时与念相应，有一意识缘前五事离心之境。现在当意识升起的时候，有念心所跟意识相应而生，由于念心所的力量，使得前一刹那五事变现的所缘境被现在意识变现成为意识的所缘境，所以呢也没有离心外境的存在。一个是前五识变现的境界，一个是现在意识变现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并不能从意识能意念五识的境界就证明有离心外境的存在。即说此为意曾所受，那么意识和念心所相应，将过去曾经历的境界变现为自识的所缘境，就说为意念曾经所领受的境界。 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二项。即说于此分别意识，原曾现在不离世境，名为意持曾所受事。曾现在不离世境，曾是指过去，现在呢是指限量的意思。这边现在是指限量的意思。不离世境是指心事所缘的境界，是由自事所变现，并非离心实有外境。所以过去五事升起时，限量缘取五事自变的境界为所缘境，是呈现在不离世境。那么当意识，现在意识升起的时候呢，和念心所相应，就有随念分别缘取过去五事所变现的限量境界，自变为所缘境。那么这个意识就称为意识曾所受事。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由曾五事即同时意缘即世境熏成种子，今时相续意在此位，能意前进，名为意识。现在解释这个意识，由曾五事即同时意，在过去五事升起的时候呢，同时也有同源的意识升起。缘即世境，五事跟同时升起的同源意识呢，自变相似的境界，称为即世境，为各自心事的所缘境。熏成种子，那么这个时候五事跟意识都只有自性分别的显境名言，他们现行了以后呢，就熏习在阿赖耶识成为种子。今时相续意于此位，能意前进。那么过去前一刹那五事和同源的意识现行熏成了种子之后，它就下一刹那就消灭了。那么现在的这一刹那呢，相续的意识升起，此相续意识和念心所相应，就有随念分别，便能变现相似于前一刹那五事和同源意识的所缘境，为现在自意识的所缘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意持的意思，所以说名为意持，这个是显示为识的正理。非曾五事尽，实离于心，今时犹有意识缘之，名曾受事。非曾五事尽，实离于心，并不是过去五事升起的时候，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外境。今时犹有意识缘之，也不是呢现在意识升起意念的时候，还缘取过去五事所曾缘取的实有境界，而称为承受事。所以这个就是呵斥外道跟小乘的挟持了。那么看下面的论文，故以后意正先所见，实有外境，其理不成。那么心二呢？论文解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皆非。论主呢，以否定外道小乘的义理作为总结。故以后意正先所见，实有外境，其理不成。那么有以上的讨论，就可以知道外道跟小乘要以第六意识能够意念前一刹那五事的限量境界，来证明外境是离心实有自体，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三项，邪非道理既耳，不如所说。以意识故， 正曾五事所见时有，其意不成。那么意识意识前五事境界的道理，就如同上面所说的一样，只是自是自变所缘境，并没有离心实有的外境。所以呢，如外道小圣所说，由于意识能意识前五事的境界，就能够证明过去五事所曾经认识的境界都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这种义理是不能成立的。只以自中世外所难夺他所说，更无义理，如说汝细心及我第八世，直接以为是自中的义理来解释，来回答外人的问难，让外人呢能够了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并且呢接受真理。所以说，只以自中世外所难夺他所说，更无义理。如说汝细心及我第八世，这个就是举例说明了。譬如在大众部的经典曾经说，有细心是六世升起的依止，所以呢此细心就是根本事。那根据这个大众部的经典呢，就是在六世之外另外有根本事的存在。那既然大众部这么说，那么我唯识宗呢就说，你说的这个细心呢，就是我唯识宗所说的第八阿赖耶识。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是前六世升起的根本一，也就是你说的根本事的这个细心。这样子呢就会通了双方的思想，那么大众部便能够接受阿赖耶识的教法。那么破意持执这一科讲解完毕。丁二世外人难限量正净有反破意持执这一大科呢也讲解完毕。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若如梦中虽无实境而事得起，觉识亦然。丙二世外所争广破外执分成七科，这个是第三科丁三，小圣外道难以梦立觉识，因知境无失，即论主破。小圣与外道见论主在前面很多的地方呢以梦境为譬喻来证明为是无尽，于是呢他们便要以世间人皆知梦境非有，但是世间人不能够知道醒觉的时候外境非有，来难问论主，即论主的破斥。那么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务一先续外难，先说明外道小圣的疑难。那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即一初迭为识，外人呢先叙述为识的义理。若如梦中虽无实境而识得起，觉识亦然。外人说，依照你为识中的义理呢，世间人在梦中虽然梦境不实，但是有梦心得以升起，所以知道呢梦心呢变现出了梦境，所以梦中的境界并不真实，觉识亦然。那么由这个如梦欲推论而知，世间人在醒觉的时候虽然外境不实，而醒觉心得以升起，所以知道呢由醒觉心变现出来的世间的这些境界都不真实。那也就由此可知呢，梦心所变的梦境与醒觉心所变的世间的外境都不是实有的，这个是唯识宗的意义。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如是自知梦境非有，觉识继而何不自知， 亦不自知，绝境非有，宁如梦是，实境皆无。戊一呢，先续外难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后正身难。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外人正说他的疑难了。如是自知，梦境非有，绝食即耳，何不自知？既然你为师中说梦境跟世间的外境都不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他们都不是实有的才对呀。可是事实上，世间人只能知道梦中的境界它不是实有的，却不能够知道醒觉时的世间的外境它不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外人的疑难。那么请看讲义十五的第一项。梦觉二世无尽即同，世能自知梦境非有，其觉识是自知因等。外人说，既然从为师的义理得知梦心变现梦境，所以呢梦境无实，而醒觉心呢变现出世间的外境，而世间的外境也是不真实的。那么由此推论而知，世间人能够自知梦境不真实，则醒觉心呢也应该能够自知外境不真实才对啊。梦心无有尽，觉识许之无，觉识尽即无，何不知非有。梦心无有尽，梦境是由梦心所变现的，所以梦境呢离开梦心就没有实有的字体。觉识许之无，那么当世人醒觉的时候呢，就共许知道梦境并不是真实的。觉识尽即无，那么如果醒觉的时候世间人醒觉心所变的外境也是没有真实字体的，何不知非有，则醒觉心也应该知道外境是不真实的。但是为什么世间人醒觉的时候却不能够知道他所处的外境不是真实有的呢？亮云中视觉实事因之尽无，因许尽无故，欲如之梦是。亮云就是外人依照为师的义理来安立比量，中视觉时是因之尽无。先安立中义，依照为师的中义，世人觉醒的时候醒觉心呢应该知道世间的外境并不是实有的。因许尽无故，原因是汝为师中允许世间外境如同梦境一样，离心之外并没有真实的字体。欲如之梦是，举出譬喻，如同醒觉的时候心是能够知道梦境是不真实的，那么醒觉心也应该知道世间的外境是不真实的才对。这个呢是外人提出的疑难。我看下面的论文。既不自知绝境非有，宁有梦是实境皆无。既然世间人能知梦境不是实有，但是却不能知醒觉的时候的外境不是实有，那么认知既然不同，则醒觉心怎么会如同梦心一样呢？怎么会他们的所缘境都是没有真实字体的呢？所以外人推论，应该是醒觉心原理的境界是实有字体的，而梦心原理的境界是没有真实字体的。请 看讲义十五的第二项。绝梦二境俱非有，即知梦是尽成无，绝不自知无异于梦，故知绝是尽实有。绝梦二境俱非有，如果醒觉时的境界和梦中的境界一样，都是没有真实自体的境界，则世间人心能知梦境无实，也就应该能够知道醒觉时的境界并不真实。即知梦是尽成无，但是世间人只能够知道梦心所变的境界是没有真实自体的，绝不自知无异于梦。可是呢，世间人却不能自知醒觉时的境界无异于梦境，二者都是不真实的。而世间人却反而觉知醒觉时的境界是有真实自体的，不知觉是尽实有。既然世间人能够知道梦境无实，而梦境确实是不真实的，那么世间人他能觉知醒觉时的境界是实有，由此推知呢，醒觉时的外境确实应该如世间人的觉受一样，知道它是实有的。亮云中视觉时，视外境实有，因许意梦故，欲如自真是。亮云外缘安立比亮，证明外境是实有的。中视觉时，视外境实有，安立中意，世间人醒觉的时候，心是能源的境界，是离心实有的外境。因许意梦故，原因是我外人呢，允许醒觉时的心事和做梦时的心事是相异的，所以梦心原力的境界不是实有的，而醒觉心所原力的境界是实有的，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欲如自真智，举出譬喻，如自真智，这个自呢，是指安立比量的外人，他的自宗，外人允许自宗能证悟真如的智慧，也能圆律实有的外境。所以说醒觉心所圆的境界就如同真如智所圆的境界一样，是实有自体的外境。因为唯识宗不允许真智能圆实有的外境，所以呢，在这个比量中要加个自字来简别，是外宗外人自宗所许的。当然在唯识宗是不同意他的这个真智的。不言视觉相符即成乱真觉故，这个是说明安立中意的时候为什么要加上视觉这两个字。因为说视觉呢，就是表示是世间人相符合的即成真实，并不是真智觉。如果不说是视觉的话呢，就会搞混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世间人的智慧呢，还是真正的智慧真智觉，就会有混乱真觉的过失，所以加上视觉两个字来简别，不是真觉。因不言许随意不成，生死大圣说为梦故，或简五事不行梦故，或显异于眠时梦故。在安立比量的因的时候呢，如果不加上许这个字，就犯了随意不成的过失。那么安立的这一方和敌方呢，对所安立的因并不共许，所以加上许字呢，表示是为其中一方所许所允许，就没有过失了。生死大圣说为梦故，大圣唯识宗认为在生死中，即使是醒觉的心事，也如同做梦时的心事一样，都不真实。所以呢， 大圣并不允许醒觉心和梦心是相异的，因此必须加上许字呢，来避免过失。或减五事不行梦故，在梦中只是意识的所行境界，那么醒觉时除了有意识也有五事的所行境，所以要加上许字予以减别。或显异于眠时梦故，世间醒觉时的心和睡眠时的梦心是否相同或者相异，大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要予以减别。欲不言字，其体便缺，大圣真智无外境故，若说大圣真智为欲所立不成。那么在安立这个比量的譬喻的时候，如果不加上字，他说如字真智，不加上这个字字的话呢，这个譬喻就有过失，缺就是过失的意思，其体便缺就是说这个譬喻的体性就有了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大圣唯识中所立的真智是无有离心实有外境的，所以如果你安立譬喻就说如真智，没有这个字字，就说如真智的话，那么就可能是依大圣的真智为喻，那么依大圣真智为喻就跟前面安立的宗义就不合了，违犯了所立不成的过失。为此等过，中等各减。所以为了避免前面我们说的这些中阴欲的过失，所以在安立中阴欲中呢，就加以减别。这个以上是外人的难问，那么到此呢，这个外人的难问讲解完毕。我们看下面的论文。此意非正。丁三小圣外道难，以梦立觉时，因知尽无失，即论主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悟二，论主破执。那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即一总非，此意非正。论主认为，以世间人能知梦境无实，但是世间人不能知醒觉的时候外境无实，要来证明外境离心而实有自体，是错误的推论。所以论主呢，先完全的否定他的推论，所以说此意非正。你的证明是什么？存在是不成立的。宋曰：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那么悟二呢？论主破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即二别难；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举第十六下半颂，讲义十五的第三项，未得真智觉。不能自知生死梦所见并非实有，即正理解于此颂文。这个是依正确的义理来解说第十六的下半颂的颂文。那么未得真智觉，得到能通达外境无实的无分别智，能了知诸法实相，便能觉知醒觉时的一切境界皆非实有，这个名为真智觉。那么在没有证得真智觉的时候，不能自知生死梦所见并非实有，由于无明的障碍，众生呢便不能自知，虽然是世间醒觉的时候，其实自己呢仍然在生死的大梦之中没有醒来，此时所见的一切境界决定不是实有自体的。所以即正理解于此颂文，那么这个是依唯识的正理来解释颂文，未觉不能知。或为欲显如是未觉不能自知梦心所见并非实有，觉时一耳以欲示难。或为欲显， 或者颂文呢，也可以解说是以譬喻来回答外人的问难。如是未觉，不能自知，梦心所见，定非实有。那么如同世间人在梦中尚未觉醒的时候，在梦中尚未醒觉的时候，不能够自知梦心所见的一切境界，只是梦心所变，决定是离心而无有真实自体的，在梦中也觉得这一切境界是真实的。要从梦中醒觉的时候才能知道梦境无实，觉时一耳，觉时就是指世间人醒觉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得到真智觉，而在生死大梦中的时候，就如同做梦者在梦中一样，他不能自知现在醒觉心所见的境界，也只是自己心事所变现，而没有离心的真实自体，必须在他修行证得真智觉的时候，才能自知醒觉时候所见的一切境界为心所现，并无实体，以喻世难。所以颂文呢，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呢，也是用譬喻来解答外人的问难。即此半颂，通以法喻二义解之，亦无为也。因此第十六颂的下半颂会通呢，以正理的法或者是以譬喻这两种义来解释颂文，而法跟譬喻这二义呢，其实并不相违。就论下句，今在上说，今此上句，就论下说，就依范本，今从唐言，亦无乖反。那么这个半个颂文呢，在真第三藏所翻译的《大圣唯识论》的就论中呢，他翻译的是梦见成非有，未觉不能知。那么唐玄奘的译文是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所以经论跟旧论的上下句的次序刚好是颠倒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旧论是依着范本的次第来翻译的，那么经论呢，就是唐玄奘所翻译的呢，是依照唐朝语言的习惯的次第而翻译的，所以这二论呢，在义理上是相同的，并不违反，只是呢，因为习惯问题啊，梵语的习惯跟唐语的习惯不同，所以呢，翻译的两个次序呢就颠倒了。诸上下颂应如是知啊，如果见到颂文中有上下文次第颠倒啊，你看到别的翻译本跟这个翻译本意思是一样，但是它的上下文是颠倒的，你就知道一个是依照范本的次第，一个是依照当时翻译者他们所用的语言习惯的次第来解释的。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论曰：如未觉时，不知梦境非外实有，觉时乃知。这个己二别难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跟二论文解释。那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举喻释颂，一譬喻来解说颂文。如未觉未，不知梦境非外实有，觉时乃知。如同世间人呢，在睡梦中还没有醒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梦中，也不知道梦中的境界并不是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做梦的人呢，都认为梦中的境界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梦境不实呢？要从梦中醒觉的时候才知道梦境不实。那么梦境不实必须是世间彼此共许，才能作为譬喻。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世间虚妄分别串习昏热，如在梦中，诸有所见皆非实有，未得真觉不能自知。 若识得彼出世对治无分别治，乃名真觉。此后所得世间尽智，现在前位，如实了之，彼竟非实，其意平等。这个根二的论文解释啊，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心二，以理解诵，依照正理来解说诵文。如是世间虚妄分别，串习昏热，如在梦中。这个是解释诵文梦所见非有的梦字。那么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四项，解释这个生死如梦。生死之事不称实理，说为虚妄。这是解释虚妄分别。事的自性呢，就是分别。那么八事能够对境界升起的认识作用，也就是分别。生死之事是指生死轮回中杂染的八事，无始以来和无明相应，对于所缘境界认识不清，所以不能称合于诸法的真实义理，因此说它是虚妄分别。无始以来烁烁熏发，名为串习。那么有漏的杂染八事，从无始以来，由于虚妄分别，当事升起的时候呢，就显现出种种颠倒的所缘相。那么能分别事呢，又对于所现的境界认识颠倒，这个时候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种子。那这种子呢，就是杂染种子。那种子成熟的时候呢，又复生起现行的妄事。那么这样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轮转不绝，就称为串习。烁烁熏发的熏呢，是现行熏种子的意思。发呢，就是指种子生现行的意思。盖缠覆壁，称之为昏；炉火所煎，号之为热。盖呢，就是烦恼的意名。能够覆盖真实意，或者是能够障碍智慧，或者是能够使善心不升起，都是盖的意思。缠呢，也是烦恼的意名。这个烦恼呢，烁烁的升起现行，相续而不断绝，而且呢，更加的增盛，使有情的身心不自在，是缠的意思。那么由于烦恼的覆辟，使智慧不生，善心不发，认识颠倒，相续不断，那么是昏。毒火呢，就是指贪嗔痴的三毒，这三毒能够烧灼我们的身心，就如火炽盛的煎熬我们，那么称为热。莫复串习，无名称昏，甚至不生，名之为热。我们念念和无明相应，相续而不断绝，称为串习无明。那么这个就是昏。常识和无明相应，使甚至不能升起，是热。那么这里说的甚至，应该是包含根本的无漏智跟无漏的厚德智，而不包含能隐无漏智。能隐无漏智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而得到的智慧，这个不包含在这里的甚至。犹如世间烁习暗昧昏睡之事，名之为梦，生死异耳。如同世间有情每晚入睡前，使醒觉的心跟身呢，渐渐的进入暗昧无用的状态，慢慢呢就进入了睡眠。这个时候呢，心事就进入了独头意识的梦心，做出种种的非量分别。那么生死也是如此，心事和无明相应，做出种种不如理的分别。睡者昏热意，梦睡心之意名， 睡眠的时候，醒觉身心呢就不自在，不合于前面所说的昏热的意思。梦呢就是睡眠时的心事作用，所以梦就是睡心的另外的一个名称。那么这里讲睡眠，不是指睡眠心所，睡眠心所是指进入睡眠前的心理作用，而睡眠呢是指已经进入睡眠的状态。即说生死名世间耳，如今所说生死长夜。那么有以上解释，所以说生死即名世间朔习暗昧昏睡之事，也就是梦。如经中说生死长夜，生死长夜这个长夜就是梦的意思，就是说生死又如同梦一般。再解释这个下面的论文，诸有所见皆非实有。那么梦中所见的境界由梦心所变现，所以一切境界并非是实有自体的。那么生死如梦，则世间所见的境界也应该是由心事所变现，一切境界呢就不是离心而有真实自体的。你看讲义十五的第五项，生死妄梦亦真至身，故此所缘皆非实有，颠倒虚妄所显现故。生死妄梦亦真至身，生死世间的心事呢如同虚妄梦中的心事一样，梦中的心事不能够自己知道梦境不真实，要醒觉心才能知道梦境不真实。那么梦心异于醒觉心的智慧，世间的心事也是一样，不能够知道生死，世间的生死是不真实的，要得到真智觉才能知道生死世间是一场大梦，并不真实。因此呢，世间生死的心事也是和真智觉是不相同的。所以你外人要用什么醒觉心说来分别梦中跟醒觉时候的觉知不一样，就要证明外境是实有，那么是不能成立的。故此所缘皆非实有，同理所知，梦心所缘的境界与生死世间的心事所缘的境界都不是离心而实有真实自体的。颠倒虚妄所显现故，梦心不知梦境不实，由心所现，所以是颠倒虚妄。世间醒觉心也不知道世间境界不实，由心所现，所以也是颠倒虚妄。虚妄心所变现的境界似乎是离心而实有，其实呢它并不是实有的。亮云中，生死梦事所缘之境皆非实有，因许梦境设故，欲如即成梦境。亮云安利比量来说明中，生死梦事所缘之境皆非实有，安利中义，世间醒觉心虽然是如同在生死大梦中一样，所以称为生死梦事。世间醒觉心所缘力的境界都不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因许梦境设故，原因是我中允许世间醒觉心所缘的境界如同梦中的境界一样，所以梦境都是由梦境所摄属的。欲如集成梦境，举诸譬喻，集成就是要彼此共许才叫集成。世间的梦境醒觉之人彼此共许并不真实，而世间醒觉心所缘的境界就如同梦境一样也是不真实的。这个是欲。那么这个比量呢要对于共同允许世间如梦的宗派，这个比量才会产生作用。 如果他不觉得世间是生死如梦的话，这个比量就不能产生作用，就不共许了。未得真觉，不能自知。那么梦中境界不真实，但是对于未能醒觉而在梦中的心事，就不能够知道梦境不实。同理，生死世间是不真实的，可是对于没有得到真自觉的世间醒觉的心事，也不能够知道世间境界并不真实。所以这一句论文呢，就是解释颂文的未觉不能知。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六项。无始以来串习虚妄，未知善种，真智不生，如何得知生死梦境不时显现，如梦境无？这个是回答外人的问难，为什么世间人在醒觉的时候不能自知外境不是实有自体的？这个有情从无始以来呢，就被无明所障缚住了，所以虚妄分别一切境界都直为是实有的，那么生生世世呢串习不止。未知善种，未知善种这里所说的善种，不是指本性住种性，而是指习所成种性。那这里所说的善种呢，就是从无始以来因为没有遇到善友，也就没有听闻正法，没有听闻正法呢，也就不能如理思维，不能如理思维呢，也就不能法随法行，不能法随法行呢，所以真智不生，就没有办法证得无分别智。那么众生没有得到真智觉，当然就不能得知世间的生死梦境并不是真实的显现，世间的梦境就如同生死的梦境，就如同世间梦境，没有真实的自体。因力量言中，生死之事不能称理，知自尽无。因许梦事设故，欲如即成梦事。因力量言，那么前面一个比量，重点在所分别的境。那么这里的这个比量呢，重点是在能分别的心。中生死之事不能称理，知自尽无。先安立中义，这个称理呢是称合真理的意思，能够如实了知诸法实相是称理。那么众生在生死世间的心事，并不能称合真理，不能自知自心所缘的境界，都没有离心的真实自体。因许梦事设故，原因是允许生死之事虚妄颠倒，属于梦事所设，欲如即成梦事。那么举出譬喻，世间共许众生在睡梦时的心事，并不能自知自己正在梦境之中，一切梦境呢并不真实，要醒觉了以后才能知道梦境并不真实。那么同理，众生生死之事如同集成的梦事，也不能自知一切世间的境界并不真实，要得到真自觉的时候才能自知世间的境界呢是虚妄不实的。然亦虚有少能自知，如今闻教之境非有，如即成梦亦少自知，不明真觉。那么前面安立比量，生死之事不能自知世间境界没有真实自体，但是呢，也有少部分的生死心事能够自知外境非实。 譬如呢，我们现在亲近了善友，听闻了唯识教法，便能够升起正念，如理的作意，然后自己能够知道世间的心事与外境呢，都不是实有的。所以说，如即成梦，亦少自知。譬如世间人共许梦中的心事，不知道梦中的心境并不真实。但是在有的时候，我们睡觉快要醒来的时候，快醒觉的时候，也会知道自己好像就是在做梦而已，这个梦境呢，好像并不真实，不明真觉。那么我们虽然能够听闻正法，而能如理作意，但是并不能如同证得圣智，得到真自觉的觉醒。因为呢，得了真自觉，便不会再退回世间的错觉，而我们由闻法的如理作意，仍然可能退回世间的不如理作意。所以呢，由闻法所得的如理作意，不能称为真自觉。那么这样说呢，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闻法有的时候能够如理作意，但是呢，这个不是真自觉。所以闻法以后经常的如理作意呢，还要法随法行，一直到证得圣智，那么才是真自觉。也就是告诉我们呢，还要加油，不要得少为足，听一听法就觉得够了，听了佛法以后还要照着佛法的教导去做。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虽然闻法跟如理作意不是真觉，但是他们是善种。这个善种呢，经过烁烁的熏习以后呢，它能够引申真自觉。那也就是要我们呢，努力的多闻法，多如理思维，多法随法行，不要呢单沉于什么呢，就做做布施啊，持戒啊，这些善事而已，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些世间的善法上面，一定要多闻法，多如理思维，然后要法随法行去做。恐为世间即法差别，随依过故，终云称理，因有许言，世间眠梦彼此共许，名为即成，简生死梦他不许故。这个是说安立比量时，为了避免违犯中阴欲的过失，譬如世间相违，或者是法差别，或者是随意不成过等，所以在安立中义中呢，前面安立中义中说他要加上称理二字，表示如果不是称合真理的圣智，都是属于生死之事。所以这边就简别了闻法等所生的能隐无漏智，他们不是属于真自觉，一定要证悟了真理的圣智才是属于真自觉。那么又在安立前面比量安立因的时候加上许字，表示是我中所允许，简别呢他中不许。那么又在安立欲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加上即成两个字，表示所说的梦事是指世间眠梦之事，是彼此共许，虚妄不实。那么简别这个梦事不是指生死梦事，因为他中可能不共许生死之事，是虚妄如梦的。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今天讲到这个如梦的部分哈，假如说这个大圣的解释的看法里头哈，就是生死跟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梦，几乎是把它视为是同一件事情哈。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讲说，这个世间生死的梦，它是比较深的梦，有就像说我们就是这个梦境还是有深浅差别，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梦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梦里面却醒不来，没有办法，我在做梦，我知道是梦，但是我醒不来。就像说我们现在知道，明明是我们醒来了，是不是真觉，是假觉，但是这个假觉呢，也有分很多程度，就像这边讲的说，哎，我们是少许可能学的经论，知道说似乎是我们是在梦中，但是呢，这个要醒来的力量也是不够啊，也是不强，所以犹如我们真的在睡眠的梦中一样，其实知道是梦也是醒不来。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医学上有一种，就是说他那个麻醉的那个程度可以分成上百种，像那种机器他会把它去侦测那个麻醉深度，它可以把它分零到一百，就是你一百就是醒来，那零就是零是醒来还是一百醒来忘掉，就是它可以把它分成一百等，因为它不希望说这个手术的病人手术到一半突然自己醒来，但这种情况要是没有那个监测仪可能它就会发生。那我们现在可能或许我们在梦中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能说把这个在梦中的程度也分成一百等？那我们现在约略可以知道说，啊，睡梦可能睡梦中醒来那个梦搞不好是可能程度在20%，但是大梦这个梦可能更就是更难醒来的梦，可不可以这样子去可以去思维？ 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安利啊，这样安利也是可以，就是说。每个人由于过去的熏习不一样，那么就好像在梦中，因为文法的关系，由于过去的熏习，现在文法跟过去熏习，所以在你阿赖耶识中，你善法的种子，它的程度不同，那就安利每个众生，它可能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你把它分成100份，那你就把每个众生的有种子的善根的熏习的力量就来对照，分成100种等级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我说你现在80%好了，它又有什么意思呢？有比70%的人好吗？就是你没有100%醒来的之前，你都会退，有可能退。当然，那个力量它是在阿赖耶识中，但它是不是能产生作用？是不是能产生作用？我们记得以前讲到那个暖顶忍士。那顶位的时候我再不退，那么在前面就可能会退。所以那我们这样分成100份的话，就好像有点让自己快乐一点的感觉吧。我算60分及格了，这样算。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其实很矛盾，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总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功，对吧？做老师的都希望大家用功嘛，啊。可是呢，你要用尖刻的语言来责备他，或者来处罚他，这样好吗？ 现在众生可能都比较要用这个温言软语，多称赞，多鼓励，那大家可能还愿意学习。那也好，我们就分成100份，然后呢，大家都是60分以上及格，这样大家都快乐。那既然60分以上，那就要往100分走，所以就大家再用功一点，就能更提高。不管怎么样，你就记得一件事情，唯识学讲什么？讲熏习两个字，今天有讲到，那一直讲熏习的两个字。熏习的意思就是你熏一遍就有一遍的力量存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你不熏就没有那个力量存在，所以你没事的时候就去熏，你那个力量就会慢慢增强，你不熏就没有那么力量，就是那么现实。先不管自己几分，我们就是多熏习它，多熏习它，那么他的力量就一直往正面走，就增强。 师父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十四的第十一项这边，有提到说，我们在意念的时候有需要这些心所，还有他的那个条件，这个是指他需要同时具备的吗？ 不是，意念的时候是第三个念成习境。这边这个五个是指别境心所， 别境心所， 别境心所。因为他这边有提到，因为文里头有提到别境嘛，别境念嘛， 是， 对吧？那我就先把别境心所列出来，让你知道说有五种别境心所。那这个别境念是指别境里头的念心所，他的自信呢就是后面讲的于成习境铭记不忘为自信。所以你在意念的时候是意念心所的作用。 好，然后今天有讲到那个意念的那个它的流程哦，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假设我们熏习的过去都熏习很多那种染污法，那它的那个它自然会现行，它有它的力量，因为有它的等流性。那在这个流程中，我们怎么去下手说不要给，就是比如说他哪些缘直接砍掉，他是最有利、最能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 你说染污法经常会现起，那我们怎么样不要让染污法现起？是不是？你有修过念佛法的吗？ 是。 他讲说什么？熟路变深。深入变熟， 也是 我们刚刚讲到熏习嘛，对吧？你多熏习染污的事情，你没事就去想想染污的，那你这个很熟嘛，染污这条路你走得很熟嘛，那你当然就对于什么清净的路不熟嘛。那你多去熏习清净的，久了它有力量的时候，你那个染污的路就不熟了嘛。那清净的路就熟了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熏习清净法。 那如果在那个当下，能自己还有那么一点觉察、觉照力的时候， 那就强迫一下自己啊，加强一下自己的心力。 是。 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要你平常就要多自己要多加油。那有的时候染污法它太强烈了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呢，就是还是一样。但是不管它有怎么样，你清净法你多熏习，它就会产生力量，慢慢的对治染污法。 你不能要求说我今天熏习了清净法，稍微熏习了一下，我后面染污法就不升起来了，因为你过去不晓得做了什么样的事，对不对？我们过去不晓得熏了什么样的种子，它有时候特别强，它的因缘显现了就显现了。 刚才有提到说那个到了顶位就不退，那也是就是一直熏习到一种程度，说它的等流性足够了吗？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它的善法的那个清净法的力量强度够了，到了那个程度它就不再退， 所以它再碰到境界也都 它那时候不太会碰到境界。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集中在修止观上面，除了去托钵以外，通常不会去干别的事情。 好，然后今天上这个，我想到一个相关的，我简单提一下，就是我以前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但是今天讲到的如梦好像有配上去，就是在那个波州三昧的经，他翻得比较广的，就是他不是只有早早几卷，是另外一部哦。我现在忘记名字，反正他讲有一个人说他在沙漠里面走，然后很饥渴啊，后来就受不了就倒下去睡着，然后梦到说。他在用，因为他很饿，可能是这个因缘哦。就是梦到他在大吃大喝，然后又饱足感这样，就是很满足。结果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这个他身体还是这么疲惫，还是没有。结果他就得圣道这样的。就我以前不太明白这个道理，这可以说是他误入那个。如梦欲的这个，也是这个世间，这心事只是他的感觉，只是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个，可以这样讲吗？就是 我想他可能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以后，发觉说这只是一场梦而已，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大吃大喝的那些快乐的境界，就只是一场梦而已。 那他怎么有办法又连？现实的这个也破掉了，是他的根性也够， 就是他的因缘到了，他的因缘到了，在这一刹那之间，可能就是属于那个毗湿佛种性。那么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知道世间只是苦而已，就如梦一样，只是苦而已。梦中的境界完全不真实。所以如果说你有根性够的话，你黄粱一梦以后，你醒来你就应该知道，就应该证悟了， 是， 对吧？或者你南柯一梦醒来的时候也应该证悟了。 好，那问一下上次的哦，在这个讲义十四的第七项下面有讲到这边。五事俱义这一大段里面，因为他有提到说，五事跟这个义事的那个，一定是五事先，然后有一个同源义事这样子，然后这个同源义事也是跟他的前五事是同样的性质，然后再来才会又有另外一个那个 分别义事， 嗯，那他有。这段看完可不可以这样因为只有那个分别意识是在名言上有名言上的那个第六意识有名言上的那个的分别，那这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子，那我问题是那圣人他的是不是后得至圆净的时候属限量色，那他也就没有那个语言文字的分别。 他如果说没有刻意要做语言文字的分别的话，他就是圆的这个境界。但是呢，如果他要做语言文字的分别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分别。譬如说佛要给我们讲法，或者菩萨给我们讲法， 对吧？你不能说菩萨跟我们讲法的时候就变成有漏智了，对吧？就不合道理，他一定还是无漏智，所以他的厚德智是无漏智。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要什么，圆到语言文字上面来跟我们讲。所以说他有这个功能，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这边又衍生另外一个出来，就是说，那圣人的他的比量跟我们凡夫的比量是差在哪里？就是一样是 没有比量，就是依照这个我们所依据的这个量，然后看是对是错而已啊。 只是还是他没有那个，他知道这个也是安利的。 我会想他不管是在什么量，他都知道。他第一个，他觉得不是非量嘛。他在限量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安利的。嗯， 然后从 这一切世间都是假安利的。 然后感觉应该也是这一段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他说有提到说你见到是那个妄心熄灭的那个，然后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无始以来？这个原诚实性，这个真理一直显现在这边，只是我们被障住了。 是啊，真理一直在啊，只是我们不能够证得而已啊。 哦，好，那这样我理解，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那个在不是你想的那个在哈，不是你想的有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那个实体的真理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子的。那个离体是在的，但是这个是假名安理，它在。 再请问师父一下，那个念心所哈，假设是说对陈习静铭记不忘为自信，那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别境哈，代表说当我它有可能不升起，跟就是不跟意识相应。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假如我要出门，我钥匙放在什么地方，等一下转身拿个东西我就忘掉刚才钥匙放哪里啊、哦？那这样或者是说我转身我记得它放哪里，那这个记得也是属于念心所嘛？这种不是很明了的也算是。 你去想说它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去记，这个也要回忆嘛，它在哪里。那你是在追忆过去的它，你把它放哪里的时候，那这个是念心所。但是你有时候在分别说哎。这个东西是，我是不是放那边还是放这边？这边有时候是用嫉妒分别。念心所是把你过去承袭的境给它显现出来，嫉妒分别是说我现在在分别说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你有时候想不到，你就想说哦，我会不会把它放在这个房间，或者会不会把它放那个房间？那这个时候 是 嫉妒分别。然后你想说哦。你想那我想想看昨天到底是我是怎么样把它放那边的，你去想那个昨天的境界的时候，那个是不是随念分别，这两个是不一样 的。我把时间切小一点，譬如说假设我们五识缘境它刹那之间就是不带缘它就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两秒钟三秒钟之间的事情，那个能算是念心所吗？ 前一念都可以是。 都可以算是， 哦，前一刹那过去，你现在就回忆刚刚的事情，那也是念心所， 都算是念心所，哦，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概念上是讲说，我们事从自种生，事镜像转，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一个真理啊，那是我们要有得真自觉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还是说我们也反过来说，我们学习这件事情而得真自觉，是哪一个才比较是正确？ 你得到真自觉的时候，你不用想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就它已经变成你的基本反应。我们现在的觉是什么？就这些都是真的，这是我们基本反应。然后我们要思维，我们学习的佛法以后。才能如理作意，而不执着它是真的。可是呢，你一停下来如理作意，你又是执着它是真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谢谢师父。 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